华人天主教会制作的广播节目《爱在永恒》， 欢迎收听由华人天主教会制作的《爱在永恒》。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 Angel。 今集的主题是《我不是呆子》，是讲述一对父女在火车站所发生的事。不如我们一起听下他们的故事。 乖女，阿喵，我叫你啊。你今天带我来雪梨唐人街喝茶呢，哇，我真的很高兴。 开心就行了。 是啊，现在那些东西好吃很多。 是啊。 还有啊，我刚才走过那间天主教堂呢，那间啊，我装在里面呢，哇，很多人在里面。 阿爸，你去到哪里都只是挂着望教堂。你知不知道在雪梨大学附近都有一间的，叫做 佢叫做 Saint Joseph Church 啊，仲有啊，我知啊，华人天主教会每一个星期日都喺嗰度开弥撒噶。 系啊，啱啊，哇，阿爸真系犀利啊你！ 犀利，你唔好话我犀利，你话我唔蠢就差唔多啊。啊，如果唔系今日咧，我哋赶时间嘅话咧，我真系好想去嗰度睇下。 第二日啦，我哋今日都冇揸车出嚟，坐火车又去唔得几多个地方。阿爸，过了这条行人隧道到火车站的了，快点走吧。 Excuse me.Would you give me $10?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go buy a ticket. I live in double. Excuse me, don't block my way. Excuse me, can I say that again? Would you give me $10?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ticket. I live in double. 我爸呢？阿爸，哎呀，爸去咗边啊？喂，阿爸，哎呀，我转头唔见咗你，以为你行失咗添啊！ 哎呀，你真系少担心就得啦，我咁大个人点会唔见啫？我咪一路跟住你后边。 咁头先咧？ 头先哦，头先你听唔听到嗰个人话$10啊嘛吓，佢争$10唔够钱买车飞啊，咁我咪俾佢$10咯，做下好心啊嘛。 爸，我都唔记得咗话俾你听，嗰啲人系骗子啊，呃人噶，佢哋都唔系住喺 double。 double 喺边度嚟噶 ？double。 double 离呢度好远噶，坐火车都仲要5个钟头先到。 哇，咁远啊！哇，咁啊真系要帮下佢先得啦，系嘛？你睇佢头先真系几心急啊！咁远水路啊，原来。 阿爸都话唔好咁天真咯，嗰啲人边度系住喺 double 啊？只不过系顺口开河，博人同情，主要系要钱啫嘛。 哦，咁你即系话佢系讲假话，佢唔系话即系争$10啊吓？唔够钱买车飞？ 佢边度系买车飞啊？如果你唔信，你跟住佢。分分钟而家喺酒吧嗰度饮紧酒啊 ，Happy Hour 啊！ 哦，啊，真系奇怪啦，阿喵啊，你诶点解咁唔信人哋讲嘢嘅咧？嗱，我听佢个口气咧吓，啊，真系好值得同情、啊。 住喺雪梨嗰啲大部分嘅人都唔信呢啲骗子嘅话噶啦。 哦，你肯定阿喵，你系咪肯定佢讲嗰啲冚唪唥都系假话嚟呢？ 嗱，咁你睇啦，阿爸。几多人直行直过都冇理到佢。 哦，我啊谂住佢哋啊，即系心肠啊，即系太硬，冇同情心啊。啊，我哋做人有啲同情心先好噶。四海之内系咪啊？皆兄弟也啊嘛，帮下人有乜唔好啫？ 边个冇同情心啫？但系我哋唔应该俾人利用咗我哋嘅同情心去做坏事嘛？ 做坏事？做咩坏事啊？ 阿爸，你知道吗？澳洲政府对生活有困难的人有好好的照顾的，他们有福利金拿的，都不用做乞衣。 哎呀，阿喵，你有没有听见人家说，他是不够钱买飞回不到家、啊、他不是乞食、啊、他不是乞衣，他只不过是买想要的钱买飞而已嘛。 咪又是一样，不劳而获啊嘛，想要钱咯。 哎，阿喵，你看看你老豆了。似唔似系咁傻嘅人啫？都睇唔出嗰啲人系咪呃你啊？唉，头先嗰个人咧，我就点都啊任你讲，我都相信咧， 佢真係好等錢使嘅。啊，唉，好啦好啦，嗱，我哋唔好再講呢啲嘢啦。嗱，我啊只係覺得咧，我有餘錢啊，我有多餘嘅錢，啊，俾佢十蚊啫，咁我又心安啦，係嘛？ 阿爸，我其實唔係唔捨得十元八塊，只不過係唔中意呢一啲危害社會嘅敗類啫。 哇，有冇咁嚴重啊，阿喵？ 有啊，係咁嚴重啊，阿爸，我覺得佢哋係破壞咗社會同情心嘅最大惡極嘅人啦，所以咧唔使同佢哋可憐嘅。 哇，真係奇怪啦，即係你係好脾氣噶嘛，係咪？點解講到呢啲人你咁憎佢哋嘅咧嚇？即係想佢哋死曬咁喎。 咁我有親身經歷嘛？哎，阿爸，火車嚟啦，上咗火車先講。 哦，好， 小心啲，慢慢嚟嚇，跟住我。 得。喂，邊個站台啱啊？ 呢個得噶啦，跟住我嚇。 唔係，你講清楚先，呢個係十八啊嘛。 係啊，十八拖住我阿爸。 得，哎呀，你咪當我細佬哥咁先得噶。嚇，阿喵，你頭先話你有啲咩親身經歷？咩親身經歷啊？ 阿爸，你記唔記得啊？我哋嗰陣住喺香港嗰陣，我哋曾經住過牛頭角噶嘛？ 記得，我哋嗰陣時候住喺牛頭角啊。 有一次啊，我十九歲嗰陣啊，我哋記唔記得我陣已經出嚟翻工噶啦？咁我喺巴士站等緊巴士嗰朝早，咁啊見到一個女人扶住個大肚婆，個大肚婆咧個表情咧就真係好辛苦啦，好痛好慘，滿頭大汗。咁扶住佢嗰個女人咧，就大聲喺條街嗰度咧，對住啲途人話：，喂，佢快要生啦，就嚟生得啦，我哋要趕住去醫院啦，冇錢搭的士啊，有冇人好心俾錢我哋搭的士啊？咁樣我咪好心咯，將我身上面嗰啲錢俾曬佢哋去搭的士咯。 哦，咁佢哋有冇搭的士啊？有冇上到的士啊？ 有啊，佢哋啊真係有上咗的士啊。 哦，咁咪啱咯，佢上咗的士。即係證明佢冇呃你，你做咗件好事啊嘛，喵！ 阿爸，你估佢去咗生仔啊？我嗰日下晝喺銅鑼灣，一樣係等緊巴士，我見到同一個女人扶住同一個大肚婆，一樣喺條街嗰度大嗌，話叫人俾錢趕住去搭的士去生仔啊！咁所以咧，自從嗰次之後咧，我絕對唔會幫嗰啲要钱坐的士去生仔嗰啲人噶，唉，所以唔好搞我。自此之后，我唔信佢哋噶啦。 哇，咁啊，即系你唔理佢真系假，总之你就谂都唔谂噶啦，系咪啊？但系如果真系有人啊，佢唔够钱，即系搭唔到的士去医院度生仔嘅话，咁咪好惨噶吓。 系咁样，我先至会唔中意嗰啲利用人哋同情心嚟赚钱嘅人，佢哋令到人哋都唔愿意伸手去救人。是不是啊？使到社會上面的人咯，個個都變咗鐵石心腸。 啊，咁又啱啊！我啊，從來都未聽見嚇，即係你提起過呢個經歷喎。 呢啲都係陳年往事咯，阿爸。但係今日呢個社會，嗰啲利用人哋嘅同情心而發財嘅啲人，就更加變本加厲。 係咩？ 係啊，嗰啲不法之徒啊，佢哋啊拐人哋嗰啲細路仔啊，或者係請嗰啲窮家人嗰啲細路仔咧，去訓練佢哋去乞錢啊，誒幫佢哋啦喺個身嗰度咧化妝啦嚇，貼啲爛肉上去啊，等啲烏蠅啊嬲實曬啊，然後咧就帶佢哋出去乞錢啊，咁樣做職業乞衣咯，咁啊乞翻嚟嗰啲錢咧就要交俾個阿頭咯。 哦，喂，呢啲嘢我啊聽見過啦，嗱我話俾你知啊。我嗰陣時候， 你都未聽完啊！仲有啲仲弊嗰啲啊，就係啊，佢拐咗人哋嗰啲細路仔啊，然後咧硬生生咧夾硬咧將打到斷手斷腳，然後趕佢哋去黑錢啊！所以阿爸，我哋唔好姑息呢啲咁嘅人啊，一定要堅決，唔好俾錢佢哋，唔好俾佢哋有生存嘅空間。 哦，但係阿 Miu 啊，啲嘢真係好難講，人啊～即係你唔知道幾時咧嚇，係你會有即係有禍噶嘛，係咪？所謂人有啊霎時嘅禍福。嗱，即係咁樣講法啦，即係可能啊，有一日你出街嚇，你啊俾人打咗荷包，或者你唔見咗個錢啊，唔見咗個銀包，咁你點算啫？你都要伸手問人哋攞錢噶嘛，咁點啫？ 啊，如果係咁啊，慘咯。不過有個電話都好啲，我可以打電話嘛。 你打電話係啊，即係個時代又唔同咗啊嘛，係咪啊？ 嗱，我又你又讲经历嘅，我又讲我嘅经历俾你听啦。吓、 啊，你都有，阿爸讲嚟听下。 有嗱，我后生嗰阵时候，即系有一次咧，我啊赶住考试啊嘛，咁由屋企咧行去搭车啊，去车站， 嗯、 要行成15分钟噶。咁嗰次我啊赶住考试啊，个时间啊好慢啦。啊，我去到个车站，摸下个袋，死啦，一毫子都冇。咁嗰阵时候唔俾上车噶嘛。咁點算啊？時間又趕唔切喎，遲到啊！即係直情就即係你唔好諗住誒好成績啦，係咪？咁啊，咪四周圍問人哋攞錢咯。咁啊，有個好心人，係啊係啊，佢俾我5蚊，咁我咪可以搭到車咧。我搭到車趕到去個市場啊，啱啱好趕得到啊。咁於是我咪考試啊，咁結果咧啊，成績幾好，係咪？咁啊， 我唔係反對你幫人，不過係只不過想你。大眼识人啫， 啊，唔单止要大眼识，仲要大眼识耶稣添啊！ 耶稣同耶稣有乜嘢关系啊？爸， 我哋系信天主噶嘛，系嘛？就系、是、呢，我哋要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按照啊听耶稣嘅说话咧去生活先啱噶嘛。 呢、这个我识，耶稣系我哋嘅道路啊嘛，但系耶稣同骗子、乞衣都拉唔上关系。 你我记得啦。耶稣呢、啊、就有一次、啊、对他的门徒呢是这样讲，他说有一天、啊、人子、啊、天主呢是会呢是再回来的，他就会对那些呢、啊、好人呢就这样讲，他说你们可以入天国，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肚饿没东西吃的时候，你给东西我吃，他说当我呢口渴、啊、你们给水我喝，他说当我病的时候呢没人理我，咁咧，你哋咧系嚟照顾我。当我喺监狱里边吓冇咗自由啦，你哋咧嚟探我，嚟睇我，俾我安慰。啊，嗰啲好人啊嘛，系嘛？听到耶稣咁样讲，就话：咦，奇啦！啊，耶稣，我哋几时有做到呢啲嘢？我哋几时见过你口渴啊，就俾水你饮啊？几时见过你肚饿，俾嘢你食啊？哎呀，几时又见你冇衫着啊，俾衫你着咧？有几时啊？哇！你病啊？我几时见过你病啊？啊！我哋冇照顾过你噃，坐监，你坐监，我哋嘅监狱探你，点会有啲咁嘅事啊？冇啲咁嘅事。咁耶稣就同佢讲，佢话嗱，你哋听住啊，你哋啊对我嗰啲小弟兄，任何一个小弟兄做过呢啲咁嘅嘢，其实你系替我做咗，其实你照顾嗰个系我嚟嘅。咁呢个耶稣讲嘅噃， 小弟兄。你是指哪个 小弟兄呢在耶稣的讲法里面就是指那些呢贫苦大众，即社会低下层，即边缘人，最需要人家帮助，无依无靠、啊、乞衣、啊、穷人、啊、没有饭食、啊、没有水喝、啊、哇真的那些就是了。 哈喂你这些呢就真的好像澳洲人很喜欢玩那些刮下刮下刮中有奖嗰啲游戏啊！ 刮刮刮嗰啲 系啊，刮刮刮嗰啲啊！嗱，呢个我俾你10蚊，嗰个我俾你8蚊啊！其中一个俾啱，可能嗰个系耶稣，话你又好彩啊！我听 你哇，你嗱你系唔好咁样讲我得噶？你估我系真系四周围去刮，目的就想刮到个耶稣出嚟啊！其实阿妙，我头先讲嘅嘢你明唔明啫？我嘅意思即系话，我哋要同情人哋，要对嗰啲需要帮助人，我哋要帮助。是吗？那些就是耶稣了，个个都是耶稣，还用不用去刮呢？ 博爱是好事，阿爸，但是滥爱就不对了。 哦，有什么不对啊？那给他们钱而已嘛。 哎呀，将个爱心给了那些骗子，这些不就是滥爱咯？我们不揭发他们啊，就已经不对了，更何况还给他们钱鼓励他们，简直是姑息养奸。 哎呀，阿喵。啊！我啊記得你以前咧就成日唱啊，心太軟啊，啊心太軟啊，啊你唱咗好多噶啦，咩唱唱下唱到你而家咁硬心腸嘅， 咪都係嗰啲騙子唔好咯，令到我個心都變咗咁樣樣啦、 哦， 令到耶穌都擰曬頭啊！朋友，嗰、那個唔係小弟兄啊，嗰、那個係大壞蛋啊！ 唉，我係咁嘅睇法，有信仰咧，就令到我嘅睇法咧，就同人或者同你唔一樣啦，阿喵嚇。嗱、啊，我就相信咧，人啊嘅天性咧係美善嘅， 所有的人咧都识得啊，根据自己嗰、那个、那个判断啊，要帮嘅人我哋就去帮，我哋唔可以即系样样嘢都做调查，睇下佢个背景使唔使帮啊，去分析下佢袋里面有冇钱啊咁。我哋话有句话，急人之急啊嘛，人哋有急啦，我哋就要帮啦，系咪啊？我哋仲要调查研究，火烧到人哋个眼眉啦，我哋即刻要救佢噶啦嘛。哇，你仲样样嘢都去研究啊研究啊，阿喵咁样点得噶？我就觉得咧，我哋千祈唔好因为有骗子，有啲人呃过我哋，咁就将我哋嗰个咧帮助人嘅心，即系做慈善去帮人、帮小弟兄嘅心，都埋没咗佢，唔得噶。 阿爸，我会帮人啦，我都有帮人噶，不过我将钱捐去慈善机关，或者我唔俾钱。如果你同我讲你肚饿，我带你去买个饭盒咯。你话哦，你冇钱买车票啊？好啊，我帮你买张车票咯。 哦，咁啊，咁都得，咁都做得吓、啊，应该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咧，听起上嚟，咁啊真系冇乜人情味喎，样样嘢都斤斤计较，系咪？即系好似太过理性化咁喎，咩？你觉唔觉得？ 哦，咁我点知佢系咪真系攞咗我啲钱？ 嗱、啊，我咁睇法啦，我哋有信仰噶嘛，我哋样样嘢咧最好咧就以耶稣咧系做我哋个榜样啦。嗱，耶稣嚟救赎呢个世界，佢嚟。是为了整个人类，他救整个人类，他何时有想到人类里面、啊、哪些是骗子走在一边、啊、哪些是什么，没有，他全部救了。所以呢，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了。耶稣叫我们不要去判断人、啊、哪个是坏，哪个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阿 爸，其实我就真的很羡慕你，你的信仰呢令到你只是看到人善良的一面，你信任人，又不计较，又不猜疑，天主是爱，这个爱令到你的人生很充实。 嗯，阿喵，我非常赞成你这个讲法、啊、天主是爱，爱就是天主，最重要有这个爱心。那你阿爸懂得找到天主，懂得施是比受、啊、更有福，那你说你阿爸是不是个傻瓜来呢？是不是？ 不是。 不是？哦、直情是不是？所以你说信仰多重要呢？你快点回来教会添啊，你啊， 华人天主教会。 听完刚才的故事之后，有没有想过更进一步认识天主教的信仰呢？现在我们的舞蹈班正招收新的舞蹈者，分别有粤语和国语两组。如果你又或者你的朋友想参加，欢迎联络我们，请打以下电话，是0413726213，是0413726213。爱在永恒是由华人天主教会制作的，逢星期二中午12点播出，逢星期三晚上9点45分重播。欢迎收听，下次再会。